有关案件单性同性哈，这个部分大家一定都觉得念起来比较辛苦啦，因为都是理论哦。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就继续进行喽哦。纵使再辛苦，这个也是要赶快继续上的哈、哦。这个不上，永远都不会。好，那我们来看哈、哦，就是第十页上面刚刚有讲过的，所以你要用甲人外遇犯罪事实一部起诉效力及全部，是要加上这三个要件。好，要加上第一个它是单一性的，如果是诉诸案件就不会挤嘛。然后第二个要两部均有罪，然后第三个诉追条件都要具备。好，那我们再来看哦，好，那如果甲官就单一性案件提起公诉，会有哪些情形发生？来看第十页这边，如果甲官对全部事实都起诉，好，然后法院也认为是诉罪，好，那就是分别审理。甲官都起诉，法院认为是诉罪，这本来就要审理，因为不够物理，本来就要审理，只是说这不是一罪审理。好，好，然后呢，那如果法院认为是一罪的话呢，也是要全部审理，只是甲官以诉罪起诉，他在判决理由里面把它交代为说是一罪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好，那如果甲官以一罪起诉，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所谓的一部他部的问题就有咯。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是一部有罪，他部无罪免诉不受理的话，我们就在这边哈、哦，有罪的部分判决主为预知，然后无罪免诉不受理的话，就在理由栏里面做说明。好、哦，在这边的话，甲官都起诉，只是甲官认为一罪，法院看完以后是诉罪。好、哦，然后有罪写在主文，其他的部分写在理由栏。好、哦，我们的判决有三个栏位，是事实、主文、事实跟理由。好、哦，那主文只要写有罪的部分，好、哦，然后无罪的部分写在理由栏里面就好。好，那如果甲官起诉一罪，法院认为是无罪，与无罪免诉不受理，就是没有一部有罪，就甲官起诉全盘皆输。这时候法院就在主文分别预知。好、哦，如果都是没有有罪的话，那我们在主文里面分别都写。好，那这个是全部都有起诉就简单，因为全部都有起诉就没有267条嘛。对，都有起诉，只是法院认为是一罪或数罪，那这时候法院再来做分别审理。那如果甲官只就一部起诉的话，好，法院认为是数罪，那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的不可分。好，甲官只就一部起诉，法院认为说还有别的案件，然后而且是数罪，那就没有不可分。好，像什么情形？假设说甲有打伤乙，有打伤丙，检察官起诉甲打伤乙，没起诉甲打伤丙。法院审理完以后，我们一切都取决于法院嘛，对不对？法院如果认为小于符号绿色的，就要两个都审理。如果法院审理完以后认为说甲打伤乙是一件事，甲打伤丙是一件事情，是平行符号，这时候法院只要审理甲打伤乙就好，不用审理打伤丙。为什么啊？因为反正甲官也没起诉，我看完后翻到说果然这两件事情，所以就没有所谓的267条不可分。好、哦，只有在这种小于符号绿色小于符号这个地方才有267条的不可分。好，那这个也很简单。好，那如果法院认为是一罪，好，两部均有罪，而且有审判不可分。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267条，所以在数字刮胡一下面打勾，这个时候就是不可分。哦，如果甲官一部起诉，法院也认为两部均有罪，而且是审判不可分，这时候我们就效力及于没起诉的他部，法院全部审理。那如果一部有罪，他部无罪免诉不受理嘞，少一个要件就没有，所以下面都打叉叉，下面都没有不可分，就只有第一种情形才有不可分，两部均有罪，而且都是审判不可分的一罪类型。如果都有罪，结果是数罪，那也是可分哦。好，所以必须要两个要件都具备才不可分。好，那下面的情形就是都是可分的情况，因为要件不完整，那就变可分。好，好，那我们再来看自诉案件。好，你说267条在哪里？267条在公诉啊，自诉没有这样的条文，所以我们就说好，自诉用343去准用公诉。好、哦，所以他用343条准用267条来处理，所以他的要件呢等同于公诉案件。好、哦，他的要件等同于公诉案件。好，然后呢，自诉 数跟公数的不可分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在319条，因为字数有它独立的一个程序问题，所以在这边的话它有另外一个条文在319条，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我想说既然讲了，我们这边就一遍讲完。好，319条第三项，请各位同学翻一下。好，319条第三项，他说犯罪事实如果有分一步他步，好，319条第三项，好，犯罪事实我们如果有分一步他步，一步提起自诉，他步虽然不可以提自诉，也是当作可以提起自诉。你说什么叫他步不可自诉？我们说什么情况可以提自诉？我是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自诉。那如果说今天他侵害的法益是国家法益，我可不可以提自诉？不能提自诉吗？就说今天某甲然后做伪证罪，他做伪证罪侵害的是谁？国家司法的公正性，就没有人是犯罪被害人哦，没有人是犯罪被害人，因为受害是国家，受害是司法啊，所以在这边的话，伪证罪就没有人是被害人，就没有人可以提自诉，所以不是所有的罪都是可以提自诉的。假设说犯罪事实有分一步他步，好，这是自诉的一个案件，有分一步他步。一步是可以自诉，他步是不可以自诉。我们说结果怎么样？通通都可以提自诉，因为一个罪只能有一个答案嘛。这个不就319条第三项本文告诉我们的吗？一个罪只有一个答案啊，你不能一步可以自诉，一步不能自诉，然后他就让他只提能够自诉那个部分，那他步嘞？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割开？我们现在就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把它画成小于符号，它是不可割开的，不可以割开的，你只能一个答案，要么就是都可，要么就是都不可。所以我们就说一步可提自诉，他步不可提自诉，通通都让他可以提自诉，因为只有一个结论，要么就是都可以，要么就都不可以，我们原则让他都可以。但是319条也有但书的例外，就是一步提自诉，他步不得提自诉，通通都不可以提自诉。你可以接着看319条第三项但书。好，你看一下319条第三项但书，他说但不得提起自诉部分是教唆之罪，或者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或是321条案件不在此限。不在此限就是不在可以通通提起自诉范围内，就代表通通都不行，要么就是通通行，要么就是通通都不行。好，那通通都不行的情况是有三种情形。第一个，不得提起自诉部分是较重之罪，就是这个画叉叉的部分它的罪是比较重。第二个，不得提起自诉的部分是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就是内乱外患妨碍国交罪。第三个，不得提起自诉部分是321条，因为你告了直系血亲、尊亲属跟配偶。如果你是告直系血亲、尊亲属跟配偶的话，是一步能自诉，一步不能自诉，通通都不能自诉。像是什么情形？我们有一年司法官考题就考这样：甲跟好朋友乙一起去偷爸爸的东西，不对，公母丢啊。甲父偷爸爸，爸爸偷儿子跟好朋友的东西。好，一个小于符号嘛，一个小于符号嘛，对不对？爸爸偷儿子跟好朋友的东西，假设说好朋友跟儿子住一起。然后呢，这个爸爸他就是想说啊，既然要偷东西的话，那就全部一起偷，反正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他儿子，哪个是他朋友的，反正就是一个偷窃的行为，偷了两个人东西，一个偷窃行为偷两个人东西。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乙朋友被偷，不甘心被偷啊，我只来你家借住，我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要去告你窃盗。然后呢，这个儿子也就是说，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告爸爸窃盗。所以儿子告窃盗是324。好朋友告窃盗是320，近亲窃盗324嘛，然后偷别人的是320嘛，这是涉及到是刑法的概念，所以你不能问我为什么近亲窃盗在324，这个你可以翻一下你刑法条文。好，那现在问题来喽，今天乙对甲可不可以提自诉 ？OK 的，没问题啊，你偷我东西，我告你啊，我是被害人，我当然可以提自诉啊。甲儿子可不可以对甲爸爸提自诉？ 不能的，为什么？321条说，对直系血亲、尊亲属跟配偶不能够皮质数。所以现在就变成一种很特别的情形哦，一个案件，小于符号不就叫一个案件吗？一个假爸爸偷的案件，假爸爸偷东西的案件，一部是可以自诉，就是已有人可以去讲，那个已有人可以去告假爸爸，一部分是不能自诉，假的儿子不能去告假爸爸。那这时候答案怎么样？通通都不行。所以因为他只有一罪，你不可能在一罪里面这边打勾这边打叉，那到底这个案子能不能提自诉啊？你只有一个罪，要么就是行，要么就是不行，没有一点行一点不行的。我们的程序没有走一半的，要么就是全有，要么就是全无。所以我们这种情况就让它全无，因为它变成第三种类型。一步是告直系血亲尊亲属告爸爸，所以连累了好朋友乙也不能提自诉。那你说好，那这样这个好朋友不是很可怜，白白被朋友的爸爸偷了他的东西。我说没关系啊，他只是不能提自诉，仁德告诉了。好，所以如果真的气不过，还是可以提告了。只是说不能够当原告，只能够提告诉，好，不能够当原告提自诉而已。好，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好，就是我们啊，如果在自诉的程序里面不可分的情形，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因为公诉没有319条第三项。自诉才有319第三项，它有分本文跟但书，那国家考试喜欢考但书，好，这个不知道是哪一年司法官考题，就是考但书的部分。好，然后我们再看第12页下面，好，不起诉不可分。好，不起诉不可分，有没有案件单一线效力？没有。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叫不可分？只是刚好说它不能够割裂行使，哦，可在这边的话，它并不是我们的案件单一线不可分，啊，也不是所有不起诉处分都有实体确定力啦，所以不起诉它没有所谓的不可分性，好，那我们哈，要讲到不起诉，先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不起诉有哪些种类，在12页最下面，不起诉有分绝对不起诉跟相对不起诉，绝对不起诉讲的就是依法律规定一定要给被告不起诉处分的，就是252条各款，那252条各款有分欠缺刑事的诉讼条件跟欠缺刑事的诉讼条件还有轻微处罚条件，欠缺刑事诉讼条件在12页下面我直接有帮你们打好，它分别是252条的567款的情形，然后欠缺实体的诉讼条件指的是它欠缺的252条1234款这些所指的内容，轻微处罚条件呢指的是说它欠缺了252条890款的这些内容。好，那这个叫做绝对不起诉处分，绝对不起诉处分是不是都有实体确定力？没有。为什么？因为欠缺刑事诉讼条件，它没有实体确定力。所以如果是因为252条567款的不起诉处分，可不可以再告？可以再告。所以好，请各位同学在欠缺诉讼条件那个刑事252条567款好，这边注明没有实体确定力，所以这个不起诉处分没有一次不在理效力，是可以再告的，欠缺刑事诉讼条件是没有实体确定力的。就是没有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我们讲实体确定力指的就是一事不再理的效力，那它没有嘛，它没有就是一事可以再理哦，然后其他的就是欠缺实体诉讼条件跟欠缺处罚条件是有实体确定力的，那个不起诉处分是有实体确定力。好，那相对不起诉处分呢，违罪不举还起诉处分执行无实力也有实体确定力，所以不是只有法定不起诉处分效力会比较强，不是这样看的，就是你是便宜原则的不起诉处分，这种相对不起诉处分这个效力也有实体确定力。好，那我们260条齁讲不起诉处分确定力到底有没有扩大到单一案件的效力类型，我们来看一下260条条文，你来看哦，260条说齁，如果不起诉处分确定或是还起诉期满没撤销，非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可以对同一案件再行起诉。他这边讲的一案，这边讲的同一案件 这个一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罪？在我们的罪数理论呢，罪不是有分一罪跟数罪，就是我们刚刚第六页的图，所以这边你也不用再重画了。而我们一罪不是有分单纯的一罪跟法律上一罪，然后法律上一罪不是有分实质上一罪跟财产上一罪吗？我们260条讲的同样一件事情，你就不要再告他讲的同一案件，他讲的同样一件事情是哪一种一罪？他讲的只有单纯的一罪。他有没有指到法律上一罪？没有。所以我们的不给予处分的确定力只有基于一条线的这种情形，就是甲一拳打上一条线，法律上一罪是我们画出来会有这种小于符号必拆的这种情形。所以必拆的这种不给予处分效力不会给予他部位。所以不给予处分有没有不可分？就是没有。如果你要用案件单一性来看，它没有不可分，它没有。而且我们案件单一性管的是起诉的范围跟审判范围多大的问题，他讲的是假官起诉一部效力给予全部，他讲是267的问题，他也没有在讲这种不给予处分的情况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的同一案件只有指事实上的一件事情，没有指到法律上的他部问题哦。好，那这个是实务见解教的。好，那这个实务见解教的内容呢，我们再用几个案例来做练习。所以各位同学来看一下13页这边，有关不起诉有关不起诉不可分的概念，这边13页下面有个数字853。我们来看如果甲官对单一案件一部起诉，他部不起诉。好，假设说我昨天晚上脚好痛，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哀哀叫，就一边看重播的下一站幸福，然后一边骂，然后就哀来哀去的。然后我妈就说：“你这样看起来很痛，不行哦。”我妈说：“我拿点雄黄买。”我说：“为什么雄黄？”我妈说：“这个民俗疗法很有用。”我说：“听好可怕。”我说：“这个雄黄该不会是端午节血王剩下来的吧？”我妈说：“奶奶。”我说：“我想都知道，要不然家里面谁会摆雄黄？”我妈说：“每次用到很奇怪的那种什么小偏方，然后每次被她搞得更严重。”就是有一次我弟弟肠胃不好，然后我妈就跟他说：“你要喝苦茶油。我不晓得你妈会不会这样，还是你妈也是这样？好吧，那可能是我错怪他们，搞不好真的很有用。”然后我妈说：“你要喝苦茶油。”然后其实我弟那次是盲肠炎，他盲肠破掉，我妈就要喝苦茶油，应该是开刀吧？那昏倒，然后后来还是要开刀。我妈说：“你要喝空点油，你就汽水喝多。”肚子痛一定是汽水喝多吗？汽水喝多喝苦茶油就可以。我妈说。喝苦茶，因为那个油它保护胃，那听起来就觉得很怪。然后后来之后，我妈就是说要拿什么雄黄涂我的脚，然后我弟又说：“记得还要再加什么牛屎啊、鸡大便啊什么的，竟然回魂哦。”他一说我妈怎么样，没说反类似这样，就是我快昏倒了，好奇怪。我不晓得这种长辈好像都是这样，而且会很坚持。那我不涂雄黄，我妈说：“谁在理啦？”就是只是说这应该不好，我说应该很痛吧。我还听到什么要加米酒之类的，我说加米酒要我死吗？听到了就会更恨了。好，假设说有一个犯罪有 A 部分跟 B 部分， A 部分甲官起诉， B 部分甲官不起诉。好，我们这边假案例型就是对单一案件一不起诉，他不起诉。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在检察官阶段一不起诉，一不起诉。后来因为起诉的部分上法院了嘛 ，A 上法院。你是法官，你一看这不就一件事吗？所以你是法官，看起来又是一件事。B 你用合并审理啦？为什么？不能讲合并审理。B 你 你也依照267条一起在这个他部部分一起审理进去，因为你认为是一罪。我们框框框黏在一起就代表他一罪，黏在一起的两个框框是不是还是一件事情？还是框框变大？啊，如果框框拆成两个是两件事情。那你看，法院对于起诉的 A 效力给予 B， 就代表认为他是一罪，而且还不均有罪。那你说效力来啦，可是啊，那个 B 有不起诉处分呢、欸？好，我们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B 的不起诉处分自动变成无效的不起诉。它自动无效了，它是主动的就不见了，那不起诉处分就不见了。为什么？没办法啊，法院就直接判 A、B 两部都有罪啊。那你 B 已经被法院判有罪了，前面的不起诉处分当然就不见了。好，所以你知道吗？像有些案件，有些被告他就会说：“啊，是不是这案子不是结了？啊，拍谁？啊，就是有可能会死灰复燃哦。”就有些案件就是会拖很久，你发现说怎么后来又跑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形哦。好，甲方对单一案件一部不起诉，后来又全部起诉。好，假设说哈，今天检察官哈，第二个图示，好，假如说检察官对于 B 不起诉处分，后来呢，他又把两个都告上法院。那你不要说下不起来啊，那个 B 怎么既不起诉又起诉？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说这时候都看法院。好，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的话，就看法院。好，怎么看法院？请各位看一下533页最下面，如果收了案子的法院认定是具备不可分关系，就是法院，好，案子到。不要这样画，这样画你会误会。案子到法院，法院有可能认定第一种情形，认为 A、B 不可分，就是两个黏在一起，不可以分开。那这时候不起诉就变无效，就变成第一个的不起诉处分无效，就变成 B 的不起诉处分无效，然后两个就直接判有罪。他原来的不起诉就无效，就是第一个不起诉处分是错的，然后第二个起诉是对的。那如果法院认为第二种情形，他认为说 A 跟 B 其实是两件事情，好，所以你看我13页下面的格子我又打，如果法院认为没有不可分关系，好，那这时候不起诉的 B 跟起诉的 A 是要分开来不同答案哦。起诉的 A 如果法院认为有罪，那就直接判有罪，所以法院可以做实体审理，就是法院可以实体来看看说是有罪还是无罪啦。我们讲实体审理是有可能有罪有可能无罪嘛，所以法院可以做实体审理。那如果这个 B 跟 A 是分开来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到 B 出问题咯？你先有一个不起诉处分，后来又再起诉，针对这个后面的再起诉已经违反了不起诉处分的确定效力了，所以后来的再起诉是错的。所以今天这个案子我们要依照260条要给前面的这不起诉处分要有确定的效力。那你说可是法院收了案件该怎么办？法院就下303的不受理判决，他就只要下不受理判决，因为本案已经有不起诉处分确定了，所以我就不受理。法院起诉是错的，所以我要下不受理。所以如果两个格子是分开来的话，原本 B 的不起诉处分效力要继续维持哦。那你说，那 B 的不起诉处分效力会不会影响到 A？ 不会哈、哦，这个不会。好，好，这是不起诉不可分。然后我们再看14页，审判不可分。好，什么叫审判不可分？ 就是起诉范围要跟审判范围要一致，所以审判范围跟起诉范围就是要一样大，如果不一样的大的话，就是不告而理跟告而不理，好，这个已经反复讲很多遍了。好，那我们传统审判范围的扩张，林玉爽老师是有批评的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发现到，我们讲不告不理，可是我们都以谁来做最后认定？我们都以法官来做最后认定，所以感觉是以理来决定告，而不是由告来决定理的范围。好，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不是说法官说多大范围多大就多大，法官说一罪是一罪，法官说数罪是数罪。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理论上应该是以起诉来定审判的范围。可是从我们刚刚操作过来的一个多小时，你会发现到我们这一个多小时时间都告诉你，都以法院来决定理的范围。所以以理来决定数有多大，对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实际跟理论总是有这样的冲突啊。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国家考试很喜欢考漏判跟漏位判决，很多年都有考过了。那漏判跟漏位判决差在哪里？如果直接跟你讲上面的表格，你就不想再讲什么。所以我们直接用案例来看，什么叫漏位判决。好，甲偷乙的东西，也偷丙的东西，我们认定它是小于符号。检察官起诉甲偷乙，法院也审理甲偷乙。请问，法院审理的对吗？法院审理的不对，为什么？因为丙的部分没审理到啊。这个部分叫做漏位判决。为什么？如果甲方没起诉，甲方没起诉是事实上没起诉，可是法律上有起诉啊。二六四没有，可是二六七把它当作有起诉啦，不是吗？你们看到我们的重点都是因为卡在二六四跟二六七的问题啊。好，那现在问题来喽，法院只判甲偷乙，啊丙的部分没判。那没判该怎么办？你说没判啊，赶快再改一下。怎么改？你都判了耶，一罪一罚，一罪一判。甲是一个罪，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这个一个刑罚权已经下了判决，不是吗？你的判决不好，可是也下啦。你做了判决，该怎么救济？来得及上诉就上诉，十天内你来得及就上诉，超过十天来不及，顶多就非常上诉。可是你一定要透过正常的救济方法，因为案子已经判了，所以你对乙的判决效力会给予丙，对乙的判决效力已经给予丙，然后丙的部分该判没判。所以你要用上诉来加以救济。好，那什么叫漏判？假设甲偷乙的东西，也偷丙的东西，我们把假定是平行符号，不同两件事情。检察官起诉了甲偷乙、甲偷丙，法院审理了甲偷乙，没审理到甲偷丙。这个部分，我现在连问下去简都困难。欢迎进，真的很半残。好，所以这个部分叫漏判。 漏了没判。那你说，可是乙的部分不是判了吗？不同的两件事情啊。甲状乙的部分归他的判决，甲状丙的部分就是没有判到啊。你说，可是对乙的判决效力会给予丙，都已经变平行符号了，怎么会给？就是变平方就是不给啊。所以这个案子就会变成什么？有告但没有理，对不对？怎么救济？没有判，你说上诉就没有判，你何来的上诉？你想，你会讲上诉是什么？你对判决不服。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判决，所以漏判很简单，漏判就不判。你连上诉都还没资格哎、欸！你要讲上诉是你要对判决不服才上诉，可是他现在就是连个判决都没有。那你会说，那刚刚这个甲通丙的部分也是连个判决都没有啊？不一样啊，乙的判决效力给予丙啊，所以丙的部分有判决，只是没判到他。不一样哦，这两件事不一样。好，当你知道这两个不同点了以后呢，你再来看这个表格内容，你会觉得超简单的。所以论文未判决罪也是单一案件，是一个小于符号案件。论判是属于诉案件，那一案一诉，诉案诉诉。论文判决情形是法院仅就犯罪事实一步加以审判，他不没判到，没判到，但是本案诉讼关系已经消灭了，已经消灭该怎么办？正常的救济咯，看你是上诉还是非常上诉啊。那判决是不违法？有判，但是漏了丙的部分，所以是违法的。那漏判的部分呢？是法院仅就一案或数案下判决，有别的部分就是没判到。没判到的部分，诉讼关系有没有消灭？没消灭，因为就是还没判，还没判，那赶快判吗？就不判吗？好，那有没有判决违法？没有啊，就是没判决啊，没有判决怎么会有违法可言？好，所以这边的话，你只要例子会了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概念并没有很困难。好，那我们再看上诉不可分。上诉不可分是在我们的条文《刑诉讼法》348条。好，请你翻开348条。起诉的不可分在267条，上诉的不可分在348条。好，所以请各位翻译一下348条。好，348条哈，它有分第一项、第二项。好，第一项在讲的是诉罪，一罪上诉，他罪的部分有没有一定上诉，所以不可分在第二项。好，348条第二项说，对判决一部上诉有关系之部分视为异议上诉。什么叫有关系之部分？包含的情形有我们第15页，第7点的数字152，包含什么？案件单性一部上诉，他不就审判不可分？还有罪行跟保安处分也是不可分。然后呢，一罪上诉，刑的执行的部分，主刑、从刑、缓刑啊，刑的量定、犯罪跟诉讼程序。那我们国家考试考的都是第一种类型，就是单一性的审判不可分。假设说，甲偷乙跟偷丙，我们认定是一件事，是一个小于符号。检察官起诉，第一审法院下判决。被告甲对于偷乙的部分不服上诉，对于偷丙的部分没上诉。你是二审法院，要审理多大范围？甲官只上诉被告只上诉乙的部分哦，他丙的部分没上诉哦，丙的部分没上诉哦。时候法院要审理，你是二审，你说，我二审我不是只要收到上诉的案件再审理就好，所以我要审理这里。我们说没有，你这边也要审理。你说他没上诉，为什么我要审理？我吃饱没事做，我时间太闲，我根本看那么多。我说没办法，因为你认定他是一罪案件，就是要审啊。因为这个就是348条第二项啊，348条第二项是什么？你对判决一步上诉。有关系之部分视为异议上诉。什么叫有关系之部分？ 种小于符号就是有关系之部分啊，种审判不可分就是有关系之部分啊。所以纵使甲只针对偷乙的部分上诉，你是法院也要审理甲有没有偷丙，因为这个就有关系之部分啊。你说那我落到二审，我认为是诉罪呢，如果你都把它化成定性符号了，那就是诉罪并罚，那就算，那就不要管。可是你也认为它是一个小于符号，那不就是这个有关系之部分的第一种情形，案件单一性的情况吗？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上诉不可分。这个地方有点难，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第三者上诉不可分，一定要赶快接着看练习题哦。再不练习，你会不晓得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来看第十五页第八点，第三者上诉不可分。你说好不容易看到第三者，快结束了，对对对，快结束了，只剩下第九点记判例，我们的不可分就可以结束了。第三审的上诉不可分哈，各位同学要特别想到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案件有一种是不能上诉到第三审的，叫376条的案件。376条案件说哈，这些罪太轻了，我们不让他上诉第三审，所以376条案件是不能上诉第三审的案件。好，我们来看哦，15页这边好，第八点是851，好，15页这边第八点是851，好，实质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我们认为一部不得上诉，一部可以上诉，但是它是审判不可分，我们就让它通通都可以上诉。好，假设说，好，你们就翻开376条哈，把376条翻开来。假设说哈，我们现在案子有。一部是重伤，然后一部是窃盗。我们就举例，一部重伤，一部是窃盗。窃盗的部分呢？依照我们刑诉376条第二款。是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所以代表什么？重伤可以上诉第三审，窃盗不能上诉第三审，因为它是376条的案件。好，那我现在哦，我现在问你来喽。假设说，我现在已经上诉到第三审，上诉到第三审，我针对重伤的部分上诉。难道你法院只针对重伤的部分审理吗？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割开来了？你不是把一罪的部分割开来了？所以我们说不用。所以在这边的话，你是三审，连同窃盗也一并审理。你说可是他不是376，不能上诉第三审。我们说好，没关系，这种情况我们让他包进来，我们让他不要分开来。就是我们把原来不能上诉第三审的部分也让他可以上诉，这个是哪个让他包进来的？是实务见解，是27年余上1663号把他包进来的。这实务见解把他包进来，因为条文也没想到这种事情，好，所以这是实务见解把他给包进来。所以你是三审法院，可不可以审理重伤加窃盗？可以啊。因为一罪的部分你本来就到一起审啊，一罪你不能割开只审一半吗？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点的数字刮胡二。好，那我们说不论本来不得上诉的部分是较轻还是重之罪，只要一部可以上诉，然后他部我们就把它包进来，然后但是要是可以上诉案件合法才算数哦。所以我们前提是什么？必须是要重伤案件是合法上诉。他要合法上诉才可以把别人给包进来。假设说哈，重伤案件他提上诉，不过是在判决收受送达后100天才提上诉，那我们说安内都无啊，你知道吗？我们说上诉要10天呢、啊，你收受送达100天提上诉，连你都不合法，你怎么把窃盗包进来？就人家说你想救人，你也要有那个能力啊，对不对？假设说你没有那个 个能力，你凭什么去救人家？就你今天重伤自己都上诉不了了，你凭什么连欠到一起把他绑进来呢？好，所以我们上诉第三者会有这个概念，这是比较特别一点哈。啊，这些都是实务上讲的，因为条文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好，好，那我们来练习一个题目好了，我们来看91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好，我们来看91年司法官考题。好，他说这个题目是比较难啊。他讲完这个，我们再看去年律师的考题。去年律师考题相对简单很多。我们来看15页最下面这个题目，他说，检察官甲，甲方以甲个别起义犯有刑事伪造私文书诈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以后呢，刑事伪造文书是有罪，然后甲不服，然后说他没犯罪，说他上诉。检察官说，你一审诈欺怎么没有讲到？好，然后他也提上诉。二审审理以后认为甲跟检察官上诉都有理由，就把一审的判决给撤销，改判甲诈欺有罪，伪造文书变无罪。好，他就说，你们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啦，好啦，我就依照你的愿望，我就把它改判。然后检察官就说，我只说诈欺有罪，我又没说伪造文书可以无罪。好，所以后来他又说伪造文书的部分又是违法，又要上诉。然后第三审认为检察官上诉，有道理，然后又认为诈欺跟伪造文书又有罪，然后又把它发回更审。请问二三审判决是否释放？请依照刑法相关规定跟法理详与说明。你只要看到法理两个字，要知道这个题目解的答案有一半的内容是在做申论。你说这个题目很明显是实例题，对啦，这题目实例题，而且还好长，而且你看完之后你忘记前面是什么，对不对？这题目是一个很长实例题，但是你只要看到有依照法理详与说明，你要知道你的答案有一半是申论，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有一半是针对案件单一性的理论问题。好，这个题目答案有一半是案件单一性的理论。这个题目是我们这几年考题里面算是比较难的一题。其实你只要会这一题，后面95、96跟99的律师法官考题都很简单，因为它是最难的，它是我觉得啦，就算是这十年来最难的。我们来看，他说个别起义，你遇到这种题目，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念完了，对不对？然后念完后，你念到16页，忘了15页，所以你遇到这种考题，一定要把它变图形哦。检察官个别起义，所以好，检察官认为这两件事情，就把它画平行符号，认为啊，216跟339是独立的两件事。然后呢，一审审理，他判216有罪，339没讲。好，所以到一审，216有罪，339没讲。然后呢，后来大家都不服上诉，216有罪是被告上诉，就是假上诉。他说他没有犯罪，所以二审就判216无罪。339是检察官上诉，他说你法院怎么没判呢？所以法院就说对啦，一审没判，我现在判，好，我现在判他有罪。后来呢，检察官又生气啦，检察官就说，我们只说339要有罪，我又没说216无罪，所以检察官又说这个部分他要上诉。所以要到第三审，然后到第三审，你会发现到他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了，他认为这是一罪。以前的题目跟你讲牵连犯，现在他不会变牵连犯，他现在会变想象竞合犯。反正他如果硬要把它变一罪，他会把它改成阶级、职业、其他想象竞合犯的任何一种类型。反正anyway， 第三审把它变小于符号了，他认为216跟339是一起的。好，他认为两个都有罪。他认为两个都有罪才发回更审，三审原则上他不自为判决，所以他认为有问题他是发回更审。这个题目最后问你说，二审跟三审是不是吧，就是他们两个做的 OK 不 OK。 好，那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今天 题，一个问题是216。216他觉得无罪，他独立认定，我们不去干涉他，对不对？是吧 ？OK 啊。至于他所谓的那个339判有罪，产生问题啦。如果你都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平行符号，检察官有起诉的部分，法院没有审理，在一审叫什么？在一审叫漏了，没有判叫漏判。漏判可不可以上诉？没有判，你何来的不服？就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没有皮了，怎么会有毛？对不对？就是毛粘不上去啊。你现在要能够上诉是什么？要有一个东西说你不服，你才有上诉。你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说不服，你失所复利，你没有东西可以让你上诉的话，请问你凭什么来上诉？你没有办法上诉。所以这个案件检察官上诉的不对，检察官刚申请补判啊，他不申请补判，他来申请上诉，然后更扯的是二审还说检察官你说的好有道理，他给你判有罪。所以339是不能上诉的，他却收了，收了以后还下判决。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应该要把他驳回上诉，卷证移送给一审来加以补判。所以339的部分是不适法的，因为339在原审的部分是漏判，所以不合法上诉，检察官的不合法上诉要驳回。然后你应该要把卷证移送第一审补判，等到一审判了以后，再看看大家服不服气，再来上诉嘛。你急急忙忙的都还没判，你就跑来上诉，好急哦你们这样。所以今天检察官很急的上诉，然后二审法院也接下判决，这是不适法的，因为针对339的部分，一审没有判，不就少了一次审级吗？不就少了一次审级救济吗？你怎么可以二审直接判？所以他在这边的法理考的是什么？他问你二审三审模式吧，二审的法理考的是漏判的问题，他的背景考的是漏判的问题，他要去区别啦，漏判跟漏未判决差在哪里啦。那如果今天二审他不是认为平行符号，他认为小于符号，他就可以收这个案件喽。就是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人如果忘记的话，赶快回顾一下我们的漏判漏未判决，在14页，就在14页。如果二审不是把它当平行符号诉罪，而是把它当小于符号，他就可以收339这个案件。很可惜，二审自己也把他们两个当作是分别的两件事嘛，一个无罪，一个有罪，很显然他觉得这两件事嘛。那两件事，那既然是两件事情，你不能够要判216无罪，连339一起判啊。339一审没判，你就不要判，因为人家一审还没判，你凭什么收这个上诉案？你不能收。所以在二审的重点在考你339的补判问，漏判的问题，漏判要补判的问题。然后呢，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个重点在考你第三审是不是法。就是我这个题目很长，你找针对题目问的处理就好了。你看题目，他最后一句不是问说试问，试问你哦，二审三审是否适法？所以你找针对二审跟三审做的，看看 O 不 OK 就好。好，那三审的部分呢？好，我们来看三审在这里，对吧？他认为是一罪，他认为是一罪，好，而且是两部均有罪，他认为是一罪，好。那一罪的话，一个是216。一个是339，你有没有发现到339在346条有耶？376条就是刚刚讲的，我先把376条留着。339是什么？诈欺，诈欺在376条是哪一款？第4款。所以这个是一不得上诉。这个是他不能上诉，那你说，那这样子我知道了，339是不合法的，339合法呀？为什么？ 因为一父可以上诉，他父纵使不能上诉，也应该让他能够上诉啊。理由，这个题目有两个理由要写。第一个是348条第二项，上诉不可分。检察官只有上诉216，依照348第二项效力给予339，对不对？检察官上诉，不好意思，我把金正大先擦掉。然后一如往常，把他三个名字留在这边，更加明显。好，以示尊敬。好，我们来看，所以啊，检察官上诉216，依照348条的规定，348第二项效力给予339，所以339是有关系之部分，对不对？啊，抄完以后笔记旁边不用再写个金正大了哦，这个只是留着尊敬而已，不一样哈、哦。好，然后呢，还有什么要写？啊，339是不能上诉啊，你凭什么可以上诉？所以你第二个还要再写，339也可以合法上诉，是因为27年余上1663，纵使他是376不得上诉的部分，也应该要让他可以上诉。所以三审的审理是释法的，所以三审的重点是什么？三审的重点是上诉不可分。还有那种第三审上诉不可分，有涉及到376条，你要用到27年余上1663。所以国家考试就是这样考，所以他两个全部都可以上诉。检察官只上诉216，没有办法，题目只跟你讲说检察官只上诉216，因为被告339有，所以检察官很开心没上诉啊。可是我们说339也要一起整理哦，为什么？因为有关系之部分啊，既然三审把它当作是小于符号，就代表它是有关系之部分。有关系之部分依照348条第二项，就是让它要一并的能够上诉上去。那你说，等下问题来了，339是不能上诉第三审的，因为在376条。可是现在我们有个实务见解，叫27年以上1663，说他不能上诉的话，也可以一起上诉 ，OK 吗？你说不 OK？ 好了，一边抄哈，一边抄一边想。我老师就这样考。所以你不能够只是死背条文，然后只是死背理论。你会发现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从一开始用到最后，他把所有的不可分都考进来，所以这个题目算是相对比较有程度的。就这个题目不简单嘛、啊，就简单来讲，这个题目很有技巧性的考出来，这个题目考的还蛮难的。他把所有不可分可以考的都考差不多了。好，然后我们再翻到37页，你们来看一下哲准的律师的考题。好，37页哲准律师，检察官以公务员甲涉嫌泄露国防以外应秘密的文书以及主管事务的图利罪提起公诉，二审法院审理结果，好，他认为图利罪好有罪，然后泄露无罪，然后呢，检察官他说我没有图利，那个不是检察官，被告就说我没图利啊，所以他图利罪就提上诉，然后检察官没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好，而且甲泄密的部分，好，虽然是376不得上诉，因为他是轻罪案件，泄密是那个三年以下案件，好，他的刑度是三年以下案件，所以是376条不能上诉，但是因为跟图利是有一罪的想象竞合，你发现现在他把它硬要变一罪，他会把它做成想象竞合啦，因为欠一半连续犯废掉，他会把它做成想象竞合，然后他就撤销发回，请问三审是否释法？这个题目相对已经简单了，为什么？我们刚刚91年司法官是考二审三审是否释法，你还要讨论漏判啊，现在这个题目只剩下后半段，而且这个题目他在99年有发法条，91年没发法条，所以你看91年多难，没发法条还不跟你讲376，你有没有翻到？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你连339是不是376你都不知道嘞？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会想到写27余上1663？ 你怎么知道他写那个？所以91年题目超难的，因为发完他们都不见得会翻到，更不要讲他连法条都没给你，你怎么知道诈欺是属于不得上公家审？可是这个题目他就跟你讲，现役是不得上公家审，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题目，你要有一个实务见解跑出来，就是27以上1663。你都有这个概念出来，你就知道有这个概念相关的内容。好，所以这个题目其实你会发到说，这个题目其实只剩下我们91年司法官的后半段，它只剩下第三审的那个要讨论啊。好，所以这个题目相对的没有91年这么难。好，这个题目就没有91年那么难。好，然后这个答案的逻辑会跟我们91年的题目逻辑很像。好，所以这个你答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哈，在37页遇到这种题目哈，你看哦。这个题目91人的律师，你把题目看完，你把题目看完，试问，你看试问，你会觉得他的出题的技巧跟91年几乎一样？他一个故事讲完了以后，99年律师考题在37页，他问你说，请问三审的判决是否是吧？91年司法官只问你二审三审，99年律师他只问你三审，所以他只问你二审三审，你就回答二审三审，你也不用管一审，就是91年你也不用管一审，你管二审三审就好了。然后99年，他只问你三审，你也不用管别的，你只要管三审，好，对不对？你会觉得他出题的感觉很像。然后一样，他最后他问你说，依刑法相关规定跟法理详细说明。所以这个题目有一半的答案是要做论述，你要先把案件单一性的论理先写进来。这个题目是实例题，大家不怀疑。可是他题目最后一句话，99年律师考题最后一句话说，请你依照刑诉法相关规定跟法理相关说明。你只要看到有用法理相关说明，就知道你要有一半的答案是申论理由，你要去做申论哦，你要去展现你的那个理论的功夫跟程度哦。好，所以这个题目一开始你要先讲，这个题目涉及到的就是案件单一性，上诉不可分。破题就知道这个题目就是这个问题啊，难道还有别的问题吗？你要老师知道说你的程度很好啦，好，所以你要先把这个做论述。好，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当然要函涉一下本题嘛。好，所以你看第二段标题，公务员甲因为土地泄密，经最高法院认为他是一行为的想象竞合犯，然后因为他是想象竞合犯，所以有不可分关系。那有不可分关系呢？我们现在要先来看，哦，这个题目有涉及到的是376条的不可分。对不对？还有上诉不可分，所以你要有376条答应的27年以上1663，再搭配的48条的第二项。好，所以48条第二项的答案，我们写在38页这边。好，哦，写在38页。好，哦，38页你来看，倒数第5行嘛，就直接看跟本题相关的哈，哦，就是说，三审认为甲土地跟泄密是一罪，那甲在这边，好，哦，就是说他。全部都上诉，还是他只上诉一个都没有差，都没有差，因为他光上诉一个，其他的话依照348条第二项就是有关系之部分，就是有关系之部分。所以题目跟你讲说，甲只上诉伪造文书，对不对？题目只跟你讲说，没有，甲只上诉土地啦，哈，就是他跟你讲说，他只有上诉土地，然后他没有上诉泄密。哦，在这边的话其实都没有差。欸，不好意思，欸，所以为什么我这边要写伪造文书啊？对啊，它只有图例。好啦，不好意思，38页的倒数第4行改一下。哦，它是只上诉，你把刑事伪造文书把它改成图例。哦，就是它是只上诉图例，还是全部都上诉？没有差。哦，为什么？因为你光上诉一部分，就是你光上诉一部分，它不就是有关系这部分啊？哦，那有关系这部分就不能分割，所以都要一并上诉。哦，啊，然后呢，一并上诉以后呢，他不是376有没有影响？不影响。所以你来看我39页这边，我们39页第二段中间不是有括弧27年以上1663？为什么？就为什么泄密罪没上诉也会一并包进来，而且不会因为他是379而受影响？因为27年以上1663说这个部分让他全部一起审啊。因为一罪本来就是全部起审啊，纵使他是轻罪的不能招第三审，我们也让他例外的能够保进来啊。你不觉得这个答案会跟91年那个司法官一模一样吗？这根本就一模一样考题啊，就是他把罪名改一改，可是答案会一模一样。哦，他这答案会一模一样，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做考古题你是要做的是概念。你可能乍看哦，你现在乍看你会觉得15、6页的91年司法官跟37页的律师不一样，可是其实这两题是一模一样的。 就九十年司法官比较难一点点嘛，因为他有多一个第二审，可是他的第三审跟九九年律师答案根本就一模一样，他就换个罪名，可是那推论的逻辑一模一样，甚至他连出题的技术都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从十六页的试问，九十一年司法官那个试问那两字开始看，然后再答应的三十七页的九九年律师的那个倒数第二行试问，你不觉得他出题的技术一样吗？那你说，哦，那这老师不能再出题了，对不对？今年高考不是有个什么人事行政的方式考题，好像跟几年前的一个考题模一样，就是然后来考选部就说那个老师不要再出了，哦，因为他每次题目听不出模一样。那你说那种题目算不算一模一样？这种题目不算一模一样，他还是要改编呢，而且你乍看还真的不一样，你要念过书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国家考这个考题其实最近很流行这样子考，你说九一九年律师八法条他会考的跟九十年一样吗？那，啊，就真的一样吗？哦，所以你们做考古题不是说一模一样的题目啊，然后去死背他答案，你要是他背后的问题，因为背后的问题就是重要，就是很重要，你知道吗？重要就是一辈子重要，不重要就是一辈子不重要。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哦，其实你们现在的考试哦，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选择题，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这种联立考考这种制度。我们的考试对你们而言哦，就是你会觉得你很怀念以前学长姐的考试制度，因为对你们而言，你们现在太辛苦了，你们要准备很多，那你们要准备很多已经很没时间了，所以你更要掌握80/20法则。我第一堂课不是有跟各位报告80/20法则吗？我觉得那法则真的很重要。我们现在在学这个概念，为什么要用考古题来学？就是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考，案件单一性怎么考就是这么考，然后他也没别的考法了，就是每次考题都长这样。我们只是随便抓几题来看嘛。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可是他题目出的没有一模一样，题目当然不会一模一样啊。题目一模一样，老师会被骂啊，那老师就会被考选部抓出来啊，好，啊，就会被学生泼在 PPT 说这个烂老师烂题目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题目当然不会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背后的理论有没有可能一模一样？有可能。背后的理论有可能一模一样，哦，所以在这边的话，请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哦，好，然后我们案件单一性，哦，还留个既判例扩张的效力还没讲，哦，那既判例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反正中间一个小时让你思考一下了，哦，然后下那个晚上的部分我们就进入案件单一性，我们就进入案件同一性，然后还会把9596的律师司法官考题再做一下说明。好，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只有上课没有带题目，你永远不晓得怎么考，啊，这样永远都不会哈。啊，带的题目你才发现说原来考的并没有这么难。好，所以你可能中堂下课吃饱饭有时间再思考一下内容。今天的课程是比较辛苦的，好，所以你们可能精神要集中一点，因为要想的部分比较多。好，那我们就6点以后我们再继续晚上的课程。